在朝鲜有描绘艰苦的抗日革命斗争时期，白头山传奇式英雄伟人风范的许多美术作品问世。抗日老战士和人民为伟大的金日成统治的英明领导和崇高的人民性品德所倾倒，创作朝鲜画《金日成司令官唤起人民歼灭敌人》，版画《金日成司令官酝酿作战方案》，铅笔画《金队长跟乡村老人交谈》等，用朝鲜画、钢笔画、版画和铅笔画等各种形式塑造20来岁青年将军的形象，打开了创造领袖形象的新纪元。